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一天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大家可能常看我们节目的人呢都比较熟悉。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演播大咖小曾姐姐，小曾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欢迎小曾姐姐，谢谢。 这声音太甜了， 要不然人怎么叫演播大咖呀？对不对？ 我错了， 演播大咖， 我错了。这个 来，我旁边就坐这位大咖是 大咖是大咖是大咖是是谁？ 大咖 就西红柿的是 大明咖是。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大家好。 那、刚才我们在外面直播间说话的导播间说话的时候呢，小曾姐姐还不是这个声音 啊。没有，其实我一直就是这样的声音。 我忽然间有点不适应， 是吧？ 坐旁边怎么办？ 难道人家讲话不是这样的吗？ 人家思路非常宽广，怎样关你？ 对，就是了。 是在讨论一个香港跟、不是、是那个台湾台北和东北的区别是吗？ 就这样。 哎，就这样讲话会不会被人打？我一直在 是这么说的。 我也这样讲话会扣这个。 台北说的是台北的区别是台北是这样的，是酱紫， 酱 东北是酱婶儿 啊，酱婶儿的啊， 有道理。 哎，可是我是嘉宾，应该不会扣你的钱吧？ 啊，那扣你的不就完了？这我说了算。 哎呀，去了， 给 他黑 了 啊！我现在就走了，再见。 一张嘴四个加号，真是了不得啊！小曾姐姐经常啊，我们以后啊，来一个就是2000人的大场面一个曲儿， 他一个人就够了， 基本上一个人就够了。 对， 真的吗？我都没有发现我这个潜力。 那太有潜力了，当时您拿的还是一个人的钱啊， 姐，那个姐，你好好。我在旁边还坐着， 太瘆得慌。 我错了。 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剧本呢，请二位，我们来了一个特别经典的电影、 是的， 这个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 咱们开头呢，在教室里这一段，大家一起掺和掺和。你到后来呢，这个马小军和米兰认识之后呢，到米兰家做客、这一段呢，就由洪泽和小曾姐姐两个人一起来完成。 好， 这个还没到这个当时夏雨所饰演的这个马小军呢，这个情绪比较暴躁，开始愤世嫉俗啊，开始鸡皮酸脸的。还没到呢，还蛮正常的那个时候、这一段呢具体怎么样，我们到时候呢可以看看二位的表现。 好， 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秦时丽人明月心，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5698万。该剧呢改编自秦时明月前传，主要围绕丽姬、嬴政、韩申、荆轲四个人，讲述一场王公和江湖的阴谋与爱情。上一周剧中这个迪丽热巴和张彬彬组的红枣夫妇一改高甜撒糖的模式，开启了高压高虐的剧情。丽姬遭到了敏夫人和李斯陷害，身陷囹圄，而嬴政一改之前护妻狂魔的角色，竟然放任工人对丽姬妈妈屈打成招，实施宫刑。 哎呀， 观众直呼心脏受不了，能不能不要这么虐，感觉要组团去劫狱。大师兄韩申听到了丽姬被关押在大牢受刑，决心不再隐忍，和秦王嬴政开启了正面的较量，单枪匹马将遍体鳞伤的丽姬带出秦宫悉心照看。 但是栗姬在得知嬴政在亲征韩国之时被敌军冲散，下落不明后，忧心不已，决定告别韩申和天明，前去寻找嬴政。家国矛盾愈加激烈，主角人物的情感走向也变得曲折跌宕，难以揣测。本周的剧情啊，以嬴政亲自出征韩国开篇。嬴政独自一人行走在山野中，却恰巧遇到前来追捕的韩国士兵。栗姬的营救能否帮助嬴政化险为夷，答案是肯定的。历史课都上过吧。两人躲避追兵，借宿在一个富人家中。嬴政意外得知栗姬怀有身孕，欣喜万分。高虐过后的红枣夫妇能不能不计前嫌，重拾信任，和好如初呢？ 这是我们介绍第一部啊。我们这个网剧的介绍呢，有一个特点啊，因为这个网剧这个一般都连续的啊，连续的时候呢，一个优秀的网剧占据榜单首位的这个机会太大了， 一旦要上去了，估计要想下来就只能等播完了。 我们按照这一段时间来介绍网剧的经验来看呢，反正是一个月半个月的是很有可能啊。 对，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使徒行者二》，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该剧由企鹅影业联手 TVB 打造啊，你看这些名字啊，苗侨伟、许绍雄、陈豪、轩轩、袁伟豪、周柏豪、黄翠如，这都是TVB 的豪华阵容， 豪华阵容， 豪华老阵容、啊、 老中 没错， 对对，中间还有接档的 对，这剧情上呢是使徒行者的前传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两部作品呢还是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啊，他这个海报，一看这些面，哎，这些面容太熟了、尤其许绍雄太喜欢他了，我是黄启发啊， 黄启法 啊，黄启法。使徒行者二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欢喜哥的脸上啊总是挂着一个诡异的笑容，原来是欢喜哥的太太在临死前叮嘱他，你要多笑一下，哎，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那又比如欢喜哥在续集里开的是海鲜酒楼，但他觉得自己最想开的是日本料理店。而在《使徒行者》第一部里呢，欢喜哥正是经营了一家日本料理店，所以说他是这个《行者二》呢，实际上是《使徒行者》的前传。 前传、 说，正是有这些小细节的这么前后呼应，所以说才觉得这个所谓的《使徒行者二》这个二的是有原因的。按照这些小细节的时间线索，这个《使徒行者二》的故事发生在《使徒行者》的第一部之前。梁朝元老苗侨伟说，这部剧呢有点类似于一部前传。卓 Sir 呢在上一部当中说过呀，我们自己团队是一个都不能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好手下的兄弟，同时说了一下他和欢喜哥的前因是怎样的。好，这是第二部使徒行者二。 第三部呢叫做青春最好时，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288万啊。最近收官的青春题材电视剧《青春最好时》，两个因为相同外表而阴差阳错走进彼此人生轨道的女孩为主角。张扬的则是青春的肆意和拼搏，成长的阵痛与收获，以及爱情、友情、亲情的种种温馨和美好。18岁的初夏姐妹花，学霸姐姐美丽冷艳却不善社交，学渣妹妹热情仗义但不思进取，两者身份互换，完成了一场彼此心灵上的变形记，得以以另一个视角审视自我，体味成长并思考人生。 感觉好像双胞胎上学哈， 互换生命啊。这个其实是世界十大童话故事之一的两个这个两个小鹿特，对，两个小鹿特之间的这个故事的一个延伸和转型啊。因为这个国外的故事也是双胞胎姐姐姐妹之间性格有很大差异，但是因为外形一样，彼此过着对方人生，然后感悟生命的一个故事， 挺好的一个设计啊。 哎、是 啊，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剧情的桥段呢，当设计不下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双胞胎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桥段设计不下去，就回头翻翻之前的那些名著什么的，就会找到灵感。 好，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如果爱有明天》。如果爱有明天呢，这个海报看起来还是挺美的啊，一个以蓝色背景的非常清新的这么一个图片，一个海报。它的播放平台呢在优酷，播放量是64万，说发生在校园的一段美好爱情故事。大二女生李晨因为一个寄错的快递，阴差阳错的认识了跟自己同名同姓的男生李晨。 巧了吗？这不是、 在一系列的报复计划中呢，两人坠入爱河啊。就在两个人抱着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的时候呢，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男生李晨的生命。那女生在思念和悲痛中成长，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另一个让她走出阴霾的人。不会还叫李晨吧？啊， 不能吧。第二部 想起了岩井俊二的一个电影 啊， 是吧？ 情书啊。 对啊， 啊，岩井俊二，对对对，应该是， 第二部啊，叫做《疯人夜》，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35万。影片《疯人夜》讲述了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度假村，一群放荡不羁的年轻富二代们来到这儿，准备进行一场盛大的狂欢派对。与此同时啊，在离度假村不远处有一个荒废已久的精神病院，然而最近啊，却突然收容了大批精神病人。 夜幕降临时，这群都市男女正沉浸在盛大的派对欢乐之中，隔壁精神病院却悄然上演了一场叛乱和杀戮。危机渐渐逼近，纸醉金迷的人们却毫无察觉，直到死神的刀光闪现在他们的眼前。 嗯，听起来挺惊悚的啊。这个精神病院一般是我们很多那种恐怖主题公园的一个设定啊， 是吧？ 好，再来看一下第三部网大是《侠盗蔡飞》，播放平台多平台，播放量达到是23万。 嗯 啊，这个剧情呢比较好玩，大家感受一下啊。身怀绝技的侠盗蔡飞和搭档一起流窜在各个小区做所谓劫富济贫的事儿，但是他是个吃货。有一次呢，在他的入室偷盗过程中呢，偷吃了一个女人为她丈夫留的晚饭，结果吃完这事儿不白吃，她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这一熟悉不要紧呢，发现这个女子竟然是她失散多年的青梅竹马。你说你这个作案都做到这份上了，也是够可以的、啊、 吃出味道来了 啊！因为这份初恋之情呢，这个蔡飞拖延了撤离的时间，结果陷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盗窃栽赃案件中。蔡飞遭到了两波仇家的轮番追杀和陷害，他的搭档呢也被绑架了。最终他联手初恋啊，这个做菜的啊，他遇到的啊，和这个毫无厘头的这个某私家侦探一起设下了计中计，彻底瓦解了大反派的阴谋，就除了他的女搭档并全身而退。但是面对啊以做他人妻的这个初恋呢，这种情愫以及他和这个搭档之间的生死情谊，他又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啊。婚姻是一件严肃而认真的事情，请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好吧， 王哥你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 非常认真的啊。 王哥非常认真的跟大家说了他一个不是很认真的人说的认真的话 啊，这个态度和立场是非常认真的。 等会我再顺一遍啊。行了，就这样吧。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听一段这个阳光灿烂日子的原声，然后我们就进入唯读剧本的环节、啊、还是送给大家一首音乐吧，赤血长音啊，很美的一部音乐。 手。其实是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战不打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小曾。小曾你好。 大家好。 声音差点没调整过来吧。 对，我一直在想到底用哪个哪个位置。 主要是 角色老换。 小曾一个劲儿让我喊他奶奶。 对， 现在这说忽然小曾姐姐这 奶奶说。 对，我真的是就是那个角色换不过来，因为我在想我到底是奶奶的角色呢，还是说姐姐的角色呢，还是妹妹的角色呢？ 证明什么呀？证明大咖戏路多变，风格多变。 在脑海中说我今天派谁去呢？ 分裂了是吗？ 好，再来介绍一下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大家好。 哎呀， 什么？ 我就串了。 好好说话， 他上身了，他上身了。 小曾这么说吧，我们听着还挺舒服，带加号， 逼我们俩是不是？ 你这个吧，有点油腻，你知道吗？这个， 主要最近你就吃多了，太胖。 跟志玲姐姐上身，他是。 代号是040，很 好。那个，我们下半时段呢，进入我们这个唯独剧本的环节。首先呢，咱们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多朋友可能是这个都看过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它主要就是描写当时我们这个七十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在他青春期的时候那种心理的成长， 对啊， 各种萌动啊， 叛逆啊什么的。我就不知道现在就是收音机前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屏幕前有没有人没看过这部剧？ 有可能，我觉得 有可能会有的。 但即便没有看过，也是一定听过的。 对，这是姜文 中国电影的一个很代表式的 姜文当年的这个经典之作。 没错， 这个夏雨啊，这些影帝级人物啊，就是 威尼斯影帝， 最年轻的影帝了。 对，当时他是找他的时候呢，是因为他长得和姜文实在是 太像了。 其实据说啊，当时那个是姜文老师拿着这个照片，全国海选选出来的， 全国去找一个拿照片，但是长一模一样，但没想到演的还那么好。 对， 因为 相当了不起， 能演出那种就是青春期的那种男生的那种 毛小子那个 毛头小子，对， 就是那种心理的那种成长的那种。 他是不是那会儿那个年纪也差不多， 当时的 其实他演的就是他自己， 对他16岁嘛。那个当时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角色是16岁， 对，他当时年纪 好像也是那个岁数，对，他上高中嘛那会儿， 特别特别的棒啊。当时很多人到现在啊，我看很多就是类似于影视就是影视专业的包括视听课的一些老师呢，就是拉片的时候呢还会把这部片子拿来说，就无论是的剧情还是演员以及整个的设计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是的， 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我们先听一下原声。其实这个原声呢，我们只选取了我们今天唯独的第一段啊，就是在课堂上这老师 是谁干的？ 这老师谁演的呢？也是大咖，这两天特别有名，这两天 新马影帝 啊， 冯小刚演的胡老师啊。来，我们先听一段原声，他们在课堂上比较混乱的这么一段。 70年代中期，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街上也没有那么多人，比我们大几岁的都去了农村和部队。这座城市属于我们。 上课。同学们好。不要笑，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坐下。谁让你离开座位的？无组织无纪律，回去。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懂吗？ 懂，吴老师。 谁是班长？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下课之后把这堆煤球都搓到外头去，大家把书翻到第35页，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啊。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啊，尼布楚何为尼布楚？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啊。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不是我，不是我，你让我手干净的。 都把手伸出来。 姓胡儿， 你说。 算了，不说了。 你说，不要怕。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你是好的。 我问的你是谁？ 哦，那我可不知道。 坐下。 哎，老师，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那个课咱们不上。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 鞋给我捡出来。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我给你穿上得了。 那都不用，你就给我扔出来就行了。 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焦师傅，焦师傅，哪位同学啊，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焦师傅给请到教室这儿来。 嘿，姓吴的，你别给脸不要脸，求你那么点事你都不给我办，行，你等着。 哎，笑话，我等什么啊？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 了。行行，你等着啊，我还不要了。 你回来，你回来，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的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啊，我没人稀罕你这只破鞋。 和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 这个板书真的，因为这张照片和就是这个剧照啊，作为特别特别经典的海影视剧照，然后又做成很多表情包， 再给大家放一遍啊。 对，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俄、啊、 可以看到的哈， 印象深刻啊。 当时就是他在这个黑板上写板书的时候呢，这个就开始有人往这帽子里放这个 煤球， 放煤球嘛。 对， 然后他就是。听着这老觉得这后面茬不对，他越说自己越心虚，这课眼瞅讲不下去了。 刘伟忠 啊，当时学校比较乱，一些比较大的学生呢，在教室里跑来跑去，穿窗就跳出去了。 老板娘把鞋给我捡出来 啊，让老师捡鞋。其实你现在仔细想想，别管这个老师在教学的方式方法上是不是对的， 谁也受不了。 哥，我也受不了，一会儿我试试。 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你说在那个时候，那个课堂纪律。能成那个样子，现在好像不可能有这 种，绝无可能。 现在这都抬头三尺有爹妈，监控摄像头都得装上了。 对，前两天我们还说一新闻啊，就是有这个父母、学校开发一软件，你交点点的钱，就是教室这个摄像头呢就能接到你的手机上， 就能登录， 哎，你就能看到你这教室里的情 况。好像老早就可以，就是原来在那种幼儿园里面好像就可以，就是、 现在人真是中学生 啊。然后 都该到学校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挺难受的。 哦、是啊，你回家之后，妈妈会问你，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问题，你为什么没有举手呢？你刚才是不是跟小红说话了？哎、呀， 真是完全360度无死角。 哎，王哥的讲法、就是 其实我觉得那反正不舒服。 就啊，举头三尺有爹妈嘛，这个很吓人的一件事、啊。 谢谢 Amy 爸爸送的大火箭，谢谢 Tony 妈妈送的金币。 啊、这个摄像头还在直播了是吧？像我们这个节目似的， 这多么可怕！ 来，咱分角色啊，我觉得这两个人、主要角色米兰和马小军就由洪泽和小曾两个人来完成了。 好， 然后前面这个胡老师，我感受一下不被尊重的感觉。 好了，那就劳烦您给我剪鞋了。 就是不被尊重的感觉，我天天上节目都有，特别开心。 那你还要体会什么呢？ 啊、本色演 出、啊、你这事已经习惯了是吧？ 上半趴的这个旁白。那个小曾帮我们串一下、 OK 没问题。 米兰和马小军的这个对话的时候呢，旁白我来串一下。 好， 然后除此之外，在上半时段的所有其他学生，王哥一人担了。就是欠儿学生、坏学生、不尊重老师的学生，包括班长还齐力，都是你。 好嘞， 一齐来就是大伙儿一块来呗。 对， 是吧？ 一齐来就是大伙儿一块啊。 好， 那咱们就321，从这个上课开始啊。 好， 来准备好了。 好， 来321，上课。 起立。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胡老师正准备说话呢，讲台上的草帽就被风吹走了。胡老师从煤堆里捡起草帽，走向了讲台。胡老师说：“ 不要笑，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坐下。 胡老师站在讲台前，草帽又一次被风吹走了。杨镐到煤堆前把草帽捡起来，递给了胡老师。 谁让你离开座位的？无组织无纪律，回去！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懂吗？ 懂，胡老师。 谁是班长？ 他。 你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下课之后把这堆门啊通通的搓出去。来，大家把书翻到35页，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啊。尼布楚，何为尼布楚呢？贝加尔河以东的地区啊。 胡老师低头看见草帽里装满了煤球， 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不是我，不是我。你看，我手是干净的。 都把手伸出来。 那个胡老师， 你说。 那算了，不说了。 你说，不要怕。 我是说，他可能是怕那帽子再飞走。我觉得这动机是好的。 我问的你是谁？ 哦，那我可不知道。 坐下。 老师，你可千万别生气。 老师，你别生气。 这节课咱不上了。我跟你们说，我要查清楚，我要查清。 这时，突然门被推开了。被踢开了，一个男生冲进来，他横穿教室跳窗而跑。两名男生冲进了教室，跳上了桌子，斜穿教室跳窗追去。胡老师生气的低下了头。 胡老师，老大，您把鞋给我捡出来。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我给你穿上得了。 那倒不用，您就给我扔出来就得了。 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叫什么？哪位同学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焦师傅请到教室来啊！ 嘿，姓胡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挑那么点事儿你都不给我办，你等着！ 哎，笑话，我等什么啊？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嘛！ 行，你等着，我还不要了。 你回来，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啊！镜头转到米兰家。 等多久了？ 没多久。你还买菜呢，像小媳妇儿。 小媳妇儿就小媳妇儿呗，不买菜吃什么呀？进来坐吧。 那后天我去放假了。 哎，还是当学生好啊，每年还有俩假期呢。哎，你怎么没去上课啊？ 那什么，那个我们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我就溜出来了。 你最近来找过我吗？ 没有。 为什么？ 我们快期末考试了，课程挺紧的，所以也没时间来找你。我现在太忙，实在太忙。 我还想呢，怎么见了一面这人就没影了，是不是跟哪认了姐姐给绊住了？ 不是 哎，我问你啊，你最近没有新认什么人吧？ 瞧你说的，好像我除了在大街上闲逛就不干别的了。没有，绝对没有。 好吧。哎，你们现在上课都学些什么呀？ 学什么？我也不知道学什么。不对，学了那个造酒，做小提琴，还有做芝麻酱什么的。 嗯，你在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学工学农啊，我们在造酒厂学了一个月工的。我们跟那边大孩子打架，他们那边来200多人，全让我们给打回去了。后来我们上课时包里全是菜刀。 那你们考试考什么呀？是考造酒啊，还是考打架？你坐吧。 那哪成啊，我们就学了一个月的工，其他时候还得上课。不过平时我自己也找书看。 你都看什么书啊？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青春之歌，还有苦菜花什么的。 喜欢东尼亚吗？ 我喜欢保尔，东尼亚也喜欢，可惜他后来变了，变成了资产阶级了。 这些书你都看完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呀？ 嗨，都是些没头没尾的旧书。哎，那个二百首你看过吧？ 当然啦，那本书叫《外国民歌二百首》，它是歌本儿。 我不识谱，我拿来当书看了。哎，那个改名，你教我唱吧。 行，没问题。 哎，那你会跳舞吗？ 当然。 你现在教我跳一段。 好啊。 哎，你在哪儿上班啊？ 特远。 那你就不去了？ 去啊，前一阵儿我一直在那儿，还住那儿呢。 哦，我说你怎么老不在家待着呢？ 你来找过我？ 没有。 你骗人？ 没有。 我外婆都告诉我了。 那肯定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有一小孩儿一开门他就跑了。 那真不是我，真的。 好吧，这阵儿啊我病了，在家里，有空你过来吧。 啊？你得什么病了？ 少打听。 哦，你是不是有张照片穿泳衣的？ 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有穿游泳衣的了？ 原来就挂在这儿了，没错啊。 啊，这儿啊是有一张照片，可是没有穿游泳衣。 不可能，拿出来我看看。 叫朋友拿走了。 不对，绝对是穿游泳衣的。 哎，你这孩子可真倔呀！给你看。 绝对在这里边呢。 有吗？ 就这张一模一样的穿游泳衣的。对，不对呀，就是挂在这儿这张。 你先说有没有穿游泳衣。 没有，还真没有。原来就挂在这儿，还彩色的，我记得呢。这 好了，等以后你给我拍一张得了啊。 那这张能给我吗？ 不行。 给我吗？ 不行。你要照片干嘛呀？ 你真不给我？ 不给。 那我可抢了啊。 你敢？你站住。 哎呀， 生气啦？别不高兴，真的拿女孩照片不好。来，过来坐吧，送你样东西。过来，给，有三种颜色。 我得回去了。 不多坐会儿？ 我妈让我早点回家呢。 还怕你妈呀？ 我下次再来。 特别棒，特别棒。你知道，因为这个片子我看了好几遍啊。当时刚才小曾那个声音一张嘴，真的很像宁静的声音。 对， 刚才真的非常像。 我不知道，因为 你可能都已经忘了他当时什么声音了吧？ 其实慢声慢语了， 记得了。 但是就是这个调调，慢声慢语，当时嗓子有一点点沙， 有点沙哑，对， 特别像。 但是我觉得就把那种这个刚刚发育的，然后慵懒的少女的那种挑逗感、羞涩的 挑 逗 感 演绎的非常好。 用的呀， 因为其实 羞涩的挑逗感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高明的挑逗感。 画重点， 这个角色本来设计的意义也就是在这儿。 对， 演的最大的重点就是要在这儿，包括挑演员、挑宁静的时候，所有的切入点就是要羞涩的挑逗感。所以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因为他 各种形容词， 他对马小娟来说的意义就是这样嘛。所以说整个这个尺度啊，这个状态拿捏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啊， 对，特别特别的好。 对，然后包括洪泽那个毛头小伙子那种， 来，我们来夸一下洪泽。 哎， 终于到我了是吧？ 行了，剩下时候你不用说话了，我不来夸就好了。来，这段过，咱们说点别的啊。 来下一话题。 挺狠呐， 这知识啊都学杂了。 真的，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当时已经大了，过了青春期了。 对对对。 然后呢，但后来 在、那时候我还是连童年都算幼年。 那时候你要处在同岁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懂 啊。那会儿我都40多了，我当时看的挺懂的。 对，你都 对当时对对，我当时哎呦，我看见小孩真淘哎，叛逆期的时候怎么都这样啊？难道我小时候也是那样吗？ 差不太多，我觉得那个年轻时代的那个时候的小孩都那样， 特别招人烦，特别讨厌。 就咱们小时候也那样，我觉得，但是只不过没有。 啊、对，我那会儿看着你们长大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觉，觉得这群小孩真 阿姨。 真的接不上， 不好搭这话，你知道吗？ 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头一回被噎成这样，接不下 来，死死的。 真的，因为我觉得当时他，你要包括里面这个刘亦苦，就是他们牵头那个，就是所谓的 董乐演的嘛， 这一片的这个老大哥似的啊， 对对， 带着他们出去跟人打架呀，啊，又好像很成熟一样，又和米兰去这个处朋友等等等等的。然后他在后边看着就来气呀、啊，因为他也很羡慕，他也想那样，但他更年轻一些，他做不到。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男孩子在那个青春期，他处于那种心理的那种矛盾，成长的过程中的那种状态。 对对，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他急于证明自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跟人打群架， 对对对， 包括跳烟囱、爬烟囱， 爬烟囱， 对， 跳出来没事儿， 要不然说招人烦呢，真是冒险狗不待见， 绝对不待见，这谁家孩子赶紧领走， 是吧？ 是，他必须得以这样的一种东西来表现他已经独立了，他其实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但是他实际上又不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更好的方式来证明 自己，他还在努力花时间在证明这件事情， 对啊 对 啊， 对 对 对， 已经证明了他还没有成熟， 对啊对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时期的孩子就是这样子的， 尤其到最后这故事的最后呢，就是他恼羞成怒了，因为他和这些就是其他人的已经相处不下去了，他急于证明自己又不被大家所待见，他就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出格的事儿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对， 但是呢，反而他做的非常招人烦，你知道吗？ 其实包括最后一个镜头，他跳那个十米台的时候，跳水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他所有人全在和那个游泳池边上在玩嘛，只有他爬上去跳下来。其实是一种暗示嘛，就是暗示他想。特别想吸引大家的那种注意力， 对， 他跳下来之后也没人理他，游到大伙边上之后，大伙又都给他踹，都 对踹下去。当时在原著中是有王朔的动物凶猛吧， 对，动物凶猛、 当时他在泳池中最后就上不来了、大家所有在泳池边不让他上来，他只要往岸上游就把他踹下去， 对、 他当时也是飞开大脚丫子把米兰踹下去了、 对 他都干过类似的事儿。 哎呀，我都忘了，真的，我那么多年前 这个片子确实太有 回忆了，你不是忘了这个片子，你是忘了自己小时候离得太远了， 对，就离太远了，我这八十 多你终于把这话打回来了。 所以前几年当影片重映的时候，上面的荧幕上在演着当年这已经是这个修复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下边夏雨和耿乐就在现场，那一脸老者，真的是就说实话，单看夏雨和耿乐还是很正常，就普通人嘛。但是 就怕比是吧？ 看到镜头上当时轻松的他们，再看看现在线下的他们，哎呀，岁月呀！ 夏雨和宁静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照片，大家看一眼啊！ 啊，对对 对对对，我当时 这个镜头，下一个镜头就是他把他踢到游泳池下面去，一脚踹下去了。 我现在唯一能够有一点点印象的，就是当时那个宁静拧来拧去说那个。臀部 啊，就是女孩子开始发育了嘛，她的衣服不合身，她又觉得很羞涩， 对对对， 又想展示自己，就处于那种各种矛盾的青春期那种心理。像重映的时候，王哥在现场吧， 对， 你去主持那个活动吧， 对， 就是、那个时候，你对这个片子感受和当您看的时候感受一样吗？ 就那个时候现场， 除了老者之外，除了老者， 我跟你说，注意力都在老者上，就是你真的会明显感到，天哪，在时光在我们指缝当中流逝掉了，就这样流逝掉了， 对，从我们的脸上碾压而过。 对，因为包括他们的包括主创，包括那些参演的一些演员，因为当时没有到齐，可能无数次在屏幕上荧幕上见过他们，可是当真的荧幕上修复版的二十几年前的他们，然后和线下二十几年之后的他们形成那样冲突对比的时候，就那种视觉上的冲击让你感慨，哎呀，我们都曾经青春过，然后但青春一去不复返了。 刚才小曾用的词儿太狠了，就是时光从脸上碾压过去 真的是碾压过去， 我的脸就是这么变大了。 你越来越有明星相了 啊！像你看有几个啊？当然大家、 我觉得你特别像那个谁， 句号是吗？ 不是，就是那个 像后面那个像句号， 就是脸特别大、特别平的那个人叫什么？就说相声的， 脸特别大，特别 相声。 现在的还是以前 现在的？ 方清平啊？ 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细小的。 我们这么说，他们会不会不开心？ 没有啊，我觉得脸大是个优势啊！对， 于浩呢？ 是。 完了，这事没法忍了，我还是学 王月波吧，大胖子。 饼哥，你快火了，快火了。 哎，人王月波现在也瘦下来了呀，你要向人学习。 对啊，他减个三五十斤都看不出来那样的，是吧？ 是。 得机会啊，得把那个王老师请了一次。 对对对， 单口太棒了。 哎，没错，是。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 对。 尤其刚才两个人对话那一段，就是他们那种内心的小纠结和小矛盾体现出来的那种感受，让人特别怀念那个年代和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啊。嗯， 别不高兴。 没不高兴， 拿女孩照片不好。 对对对。我还以为你跟我说 别不高兴。是这样，老着老着就习惯了，比如。 老着老着就更老。 就破罐破摔了，你知道。 反正时光撵来撵去嘛，都在脸上。那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博虎点秋香。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 OK。 Just wanna feel your kiss against my lips, and now all this time is passing by,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